心哟，好着迷。日思漫长，我思君，心里落魄不由己。我孤单跟孤影奔跑，爱人却到人间。 这只算来，又是一年了，真是难为了你。 像一颗红星，是你桂花绿遍身衣着一曲，你心不烦我家啊，纵着长短的脸。 人中之邪恶不变，这是我在军中朝思暮想，也是在那里年纪两字林家。 如今男儿多多心，无人娘子是聪明，天边女真好听，转给都是那家人情。 埋怨于我，我在军中也不曾看到你的来信，我倒不来怪你，你倒反而埋怨起我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岂有此理啊！ 是啊，我也不曾寄信于他，倒是把他错怪了。他乃饱受风霜之人，不可难为于他。待我想前安慰他几句就是。啊，官人，官人，官人。

霍春梅随娘亲， 我的亲